而是呢，您要按照使用方法，充分地把它利用起来，让它发挥价值。再一个呢，咱们说治病啊，贵在坚持。咱们服用之后，会有一个大补元阳，那么带元阳之气，重回十二正经，驱散病邪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它不一样，元阳亏虚的程度那也不一样，所以呢，用的过程当中，这效果肯定有快有慢。咱们第一批获得的其中有一位患者，他就是这样，吃了三天五天，这血压呢还没稳定下来啊，他把它当降压片了。心绞痛发作的次数也没有减少太多，心里就着急呀，怎么就不起作用啊？当时呢，也拿到了膏的患者，就跟他说，说自己吃了没几天，这腿脚就利索了，也不可喘了。他一听呢，就更加生气了，说自己是不是拿到的药跟别人的不一样，被忽悠了。后来呢，把脉，发现这元阳之气已经有重回十二正经之势，只是因为他体内的血瘀太多，还需要一点时间来进行疏通，所以在他的身上这效果就比别人来得慢一些。跟他解释了半天才安抚住他，让他回家继续服用。结果呢，一周之后他来电话了，乐呵呵地说自己感觉到有效果了，血压已经稳定下来了，心绞痛后来就没有再发作。其实像这种情况多的是，但是我要说这还算好的，心里有疑惑及时的询问，我们指导老师就给解答了。那有的患者呢，吃了几天没感觉到效果，干脆就给他搁一边不吃了。还有的朋友呢，他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今儿吃一次明天又忘了，这个元阳之气刚刚补上来一点儿，结果又给他断了。曾经有位患者不就是吗？当时我的公爹裴玉文给他开了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结果半个月后来复诊，一点起色都没有。我公爹一摸他的脉象，这元阳之气是断断续续的在十二正经里散落着，那就问他，你到底有没有按时的服药？结果患者就说，最近呢农忙，地里的活多，想起来呢我就吃一回，有的时候忙得不行了就想不起来了。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这些做法第一是辜负了所有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第二呢，对于那些没有得到的朋友来说不公平，因为您浪费了一次机会。这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您呢，这是在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我记得1972年的时候，我遇到过这么一件事儿，那会儿在跟我公爹学习，当时刚刚过完正月十五没几天，有一位68岁的患者叫张秀华，因为突发心梗被紧急的送来了。来的时候呢，这个患者他已经出现了心前区压榨性的剧痛，有半个小时左右了，脸色呢灰白，嘴唇发青，气短，自汗，四肢冰凉，嘴里呀一个劲儿的叨咕，念到什么呢？要死了，要死了。我公爹立马为他诊脉，发现他的脉象已经隐隐约约微渺难寻，这是长期的阳虚导致元阳之气耗散殆尽的征兆，这个情况已经属于危在旦夕了，便立马让我取来了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给患者冲服了20克，并且用手掌的内侧顺着患者的肩膀拍打他的手臂内侧，直到他的手指尖，给他反复的疏通心包经。10分钟左右，患者的胸痛缓解， 停止了呻吟，再过了一会儿，四肢开始有了温度，脸上恢复了一点血色。公爹呢，就给他拿了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嘱咐患者回去之后，每天煮一些干姜红茶做成的这个药引子，冲服。结果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公爹外出看诊了，我自己在诊室，突然呢，来了一伙人，拿着扁担和锄头就气冲冲的往里进，不由分说就要砸东西，怎么拦也拦不住。那么我在慌乱之中认出带头的人就是正月里那位心梗患者的儿子，他大声的嚷嚷着说我们害死了他的老娘，要找我们讨个说法。我从没见过这个阵仗，一边被他们来来回回的推搡，一边呢我叫他们冷静一点儿。眼看着一个扁担就奔着我的头就过来了，幸好呢熬药师傅听到动静就从后院冲出来，挤进人群护住了我。后来公爹回来了，安抚住他们，这才知道原来呀那位心梗的老太太昨天晚上又犯病了，还没来得及送去急救就离世了。患者的儿子认为是我公爹给开的药没有效果，才导致他母亲匆匆离世，所以呢就上门来找麻烦了。那我公爹接下来说，我想去你们家里看看。公爹扫视一圈，好像在找什么，然后皱皱眉就问家属，你妈妈平时把这个药搁哪儿啊？家属指了指厅里的一个柜子，结果呢，我公爹在那儿找了半天，说，我给他开的药不在这儿啊。于是公爹又去患者的房间里找。大伙儿知道最后是在哪儿找到的吗？ 在哪儿啊？ 这个患者小心翼翼的，啊，用一个大铁盒子把他们都装好，放到了床板底下的柜子里。 哦， 拿出来一看，一副药都没有喝完，也就是说他这些药拿回家最多就吃了三四次。那我们就终于明白患者最后是元阳耗尽而亡。家属明白真相以后嚎啕大哭，他说，我妈那天回来一直在夸这药好，他这个人呢生来节俭，一定是想把这么好的东西留到关键的时刻再用，谁曾想来不及了，然后拼命地向我们道歉。公爹呢就说了一句话，节哀，便领着我就走了。后来呢，每每想到这件事儿，我都非常遗憾，若患者当时能够坚持服药，也不至于落得匆匆离世的下场。这再好的东西你不去用它，那又有什么用呢？我记得我的第一位正式的中医老师，有一次他接诊了一位患者叫张全明，来的时候呢是被医院诊断为股骨头坏死。这病我想大伙儿都知道，一般大夫都会建议做这个手术，这患者呢死活不肯啊，然后呢就来找我的老师。那么先生诊治之后发现这个患者的大部分组织都已经完全失养干枯，难以复原，摇了摇头说，再好的汤药恐怕也回天乏术啊。那么张全明一听，一个七尺男儿，当即痛哭啊，说不愿意做手术，不愿意截肢，不想留下残疾。我老师当时思考片刻说，在我们人体腹股沟的中部腹舍穴附近有一个穴位叫隐头穴，倒是可以改善股骨头的供血循环，从而起到治疗的作用，只是这个效果它来得慢，需要持之以恒，你可愿意一试？张全明擦干眼泪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会坚持到底。 于是呢，老先生让患者每天先把整个腹股沟向下推揉三分钟，然后再重点按摩隐头穴十分钟，关照他一日不可间断。那位患者走了以后，我就问老先生，这个法子真的管用吗？老先生叹了一口气说，方法呢是有用的，但临床上成功的案例少之又少。我说为什么呀？老先生说，因为没有几个人他能坚持下去。慢慢的我把这事儿也给忘了，直到三年后有一天，我正在抄方子，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进屋之后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要给老先生磕头。先生赶紧把他拦下来问，你这怎么回事啊？你是谁呀？那个人就抬起头来说，大夫，您不记得我了，我是张全明啊。三年前我骨头坏死，得动手术要截肢的那个张全明。哎，我们俩当时立马就反应过来，随即大惊啊，哎，他的腿竟然真的好了。原来这个三年他每天都按先生教的方法按揉穴位，一天都没敢停。那么这个漫长的三年时间里，他也曾经觉得没有效果，心灰意冷，失望，想要放弃。但是一想到截肢以后的后果，想到后半生可能会在残疾当中度过，他就还是硬着头皮挺下来。终于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三年的坚持换来了他的重新的站立。去医院拍片子，很多专家都围过来看他的片子，感叹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后来呢，老先生说了这么一句话，世间呢从来不乏良医良方，少的只是持之以恒的患者。再到后来我跟着公爹学习，他也总是感叹，世上没有不治之症，只有不治之人。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世上就是说没有什么不能治愈的疾病，只有不去治疗的人。我们能够传承不仅仅是靠医术和医德，还有一代又一代人的支持。大家既然选择了，那就要相信，既然我们有幸拿到了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那就遵从医嘱，按照方法坚持使用。那怎么用呢？第一，按时辰服药。中医认为呢，用药啊不仅要对症，还要得法。服药呢它也有黄金时间，在对的时间服用对的药物，那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药物治疗的最佳效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真没想到啊，这服药的时辰还这么重要。那什么时辰服药是依据什么来定的呢？ 依据的是咱们的十二条经络和十二个时辰的关系。什么是经络呢？经啊，指的是人体上纵贯全身的路线，称之为呢叫经脉。络呢，是这些大路线上的小分支，在小分支上又有更细小的分支，经和络就形成了一张人体经络大网，是运行全身气血，沟通人体上下内外，感应传导信息的通路。黄帝内经当中他就说了，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由此可见呢，这个经络与人体的重要性。人体呀，它有十二条经络。一天呢，它有十二个时辰。这个呢，可不是巧合，也不是老祖宗们一高兴，他一拍大腿就给定下来的。 哦， 而是有讲究的。这个气血盈实而至为盛，气血过实而去为衰。满天飞时成其盛，补则随其去，逢时为开，过时为合。十二个时辰与十二条经络呢，那是相对应的。 嗯， 十二条经络的活动规律呢，也跟十二个时辰它有关系。 哦， 就如那个潮汐一样，流动到哪儿了，哪条经络呢，它就涨潮了。 嗯， 这个时候呢，这条经络里的气血就最为旺盛。换句话说，在十二时辰当中，每一个时辰它都有一个经，一个脏腑在值班。 哦， 所以很多的中医啊，大家都喜欢在特定的时辰去疏通在这个时辰气血最旺的经络。 嗯， 或者呢，在这个时辰呢服下调理该脏器的药物，这样呢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 哦， 那么根据医案记载，按时辰服用的患者比起不按时辰服用的见效的速度起码要快一个月之久。因为我们的元阳之气是按照人的十二正经循行啊，所以呢，您想先解决什么问题，就在它对应的经络当令的时候，你服用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那就能起到事半功倍，让元阳之气呀直达病灶，重启陈固。比如说最困扰你的，在你身上很多病就是胃病最困扰，那你就在胃经当令的时辰，也就是在上午七到九点服用。那你若是脾虚，那你就在上午的九到十一点脾经当令的时候服用。以此类推，那有不明白十二正经对应病症以及十二时辰对应经络的，那你就拨打我们的电话，你问一问，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做解答。第二呢，就是按量服用，普通患者刚开始二分之一勺，将大补膏放入到150毫升的干姜红茶做成的这个药引子当中，搅拌均匀后服用。服用一段时间以后，逐渐的增加，最大的服用量是 1.5 勺。 嗯， 糖尿病以及高血压患者开始服用为三分之一勺，后期酌情增加药量。大家伙呢，一定千万记住，要控制好量。少了效果不好，相当于没吃，多了也不成，因为它毕竟是药啊，哪有说哪个药好我就多吃点的这个道理呀、啊？没有这个道理、嗯、啊。如果病情严重，你千万记住不要擅自重用，你打个电话问一问到底能不能够加量，到底加多少，这些呢都必须得由大夫来考虑。那么第三，药引子不能丢。咱们全国各地为什么要送给大家数量跟大补元阳的治法相匹配的干姜红茶做成的这个药引子，不是随便的，是因为这个东西很重要，它是大补元阳的药引子，它能够引药入经，使元阳之气呢在咱们的十二正经跟百脉当中有序的循行。以前呢，医生们用药的时候都让患者呢自个儿回去做这个，但是很多人呢可以说自己熬不好， 嗯， 掌握不好姜跟红茶的比例，哎，煎煮的时候这火候，甚至是连用鲜姜还是干姜，要不要去皮儿他都搞不清楚。而我们的这个姜红茶是由组方除干姜红茶外，还特别添加了名贵的中药灰树花、猴头菇，不但可以起到引药归经的作用，还能有助消化，还能通畅二便，并且有强壮心脏的辅助功效。即便 你是单独的使用这个药引子，那也是非常不错的。 嗯， 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些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记清楚了。那不明白的地方你一定要问呢，你别自个儿跟那儿瞎琢磨。我相信呢，只要大家都按照正确的方法坚持服用，就一定能把我们的元阳之气给它补回来，把体内的病邪给它驱散，来实现健康和年轻态。在这儿呢，我就等着大家的好消息了。 嗯， 另外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没有了啊，没有得到的那大伙儿呢也不要轻言放弃啊，我没拿到，我得了，我破罐子破摔吧，不能这样啊，不要放弃。我还是那句话，中医处处是方法，不管你失望了多少回，你都不能绝望，只要你自己不抛弃不放弃，那就一定有办法来治好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啊，许多的病，包括这个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还有肠胃病、眼病、糖尿病等等这些个慢性病，如果从你得病的那个时候开始，中医呢就开始介入，那我跟你讲，根据我这么些年的中医的临床经验来说，这些病它就没有那么可怕。中医中药治疗其实很简单，我行医50多年了，我觉得我要说的以下几类人，你们最应该相信中医。这第一个就是疾病呢，在1年以上治疗无效反复发作的患者。这第二个呢，就是失去信心的人群，久治不愈以后，对这个治疗失去信心了，哎，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那么第三个，咱们这个药啊，吃多了以后啊，产生了耐药性，而且呢，不光是产生了耐药性，而且已经形成药源性的伤害的患者。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被其他的医院认为无法治疗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同时有2种以上的疾病，属于医体多病的患者。第六个呢，就是无奈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准备去做手术的患者。那我为什么提到你们？因为我行医50多年，我深知呢，你们就是最脆弱、最需要帮助的人。我就深信中医是一定能够帮助到你们的。啊，那么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医讲学呢，我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您有问题，您直接来电话进行咨询。那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大家。 嗯，好的，非常感谢曲主任。那也希望呢，朋友都能够通过大补元阳的治法获得健康。那也请徐主任先稍作休息。 大通山位于祁连山脉东段，三面环山，这里有72口清泉，所以当地又称72口泉，泉水四季奔流不息。中国奇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植物，这其中就包括了奇特的中草药。大同山上的草药，当地居民通过花的特征能够轻松辨认出防风、紫花地丁等当地最道地的草药。药材采购员张天奇从事药材采购15年，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专程来到这里，按照要求采购中草药，即使是像防风这样的在别人看来极为普通的药材。古老的中医蕴藏着不可捉摸的智慧和道理，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发现，食物经过不同的烹饪会有不同的味道和营养， 草药也是如此。大智慧的中医先辈们发现同样的草药，经过不同炮制方法，对疾病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大黄要用绍兴黄酒来炮制，白术需要用燥心土土炒炮制。生蜂蜜是炮制药材的必用品，在炮制前要对生蜂蜜进行两道炼化工序处理。第一遍先把生蜂蜜炼掉些水分，炼完后加开水进行炼化，这样的蜂蜜可以用来蜜制黄芪、蜜制甘草，起到特有的补气作用。蜜制枇杷叶、蜜制桑皮就可以大大提高它们润肺止咳的效果，按照祖训继承了这些古法。凌晨3:30等中药的煎药师傅、夏师傅已经开始起床刷牙洗脸，然后进入煎药室，和往常一样拿过煎药单，认真地核对中药的名称、方剂和剂量。中国人的性格情感复杂，却又细腻入微，所以古老的中药熬制方法让人感觉每一个细小的处理过程都会蕴藏着极其深奥的道理。什么性味的药材先放，哪些后放，什么时候要用武火，什么时候要用文火，以及什么药材什么时辰放，都有着一丝一毫的讲究。夏师傅知道这些不得有半点马虎。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呀，你好啊，徐主任呢，我把我的病吧跟你介绍一下。 好，您说给我听听。 啊，我头年呢，我说我这个冠心病吧得有好40多岁，现在我71。 哦， 都这些年了。 嗯嗯， 平常吧，一年轻的时候吧还差点儿。 嗯， 这家伙到60多岁了，就是心老疼。疼了吧，我就哈一片吧。 嗯， 就是什么消心痛 啊，消心痛、硝酸甘油之类的药。 啊， 嗯， 啊，我一天能含3油4油的，这来疼劲儿，要一疼就胳膊左胳膊就根子就疼。 你这个 含完就过来。 你这个是顶药啊，你到最后这顶药就不管用了。 你听我说呀， 啊， 这都到头年呢， 啊， 你说我就得了心衰的，哎呀妈，这一宿我也不明白呀，就上不来气儿啊。第二天早上我去做7:00我才明白过来 啊，得心 衰了。完 了 吧，这不真的吧，就在医院住了，在这次人民医院住了半个月，我回来了。 嗯嗯， 回来了没有10天，这油犯的。 嗯， 怎么真说吧，这半年犯了6回呀。 半年犯了6回。 哎呀， 嗯， 再犯我说我不能活了，那得了，我说活不起了。我不听你讲课吗？ 嗯嗯。 听你讲课，我辞职，我真的，我早一春天我就开听，我就爱听你讲课呀， 爱听我 啊 叨叨 啊，又啊不放弃又不干啥的，完了这不真的， 嗯， 完了我吧觉也睡不好， 嗯， 腿脚还不好呢， 嗯， 我吧俩就是腿都有静脉曲张 啊， 完还一波左波棱盖的，还有那叫什么了滑膜炎，哎呀，都没疼死的前年，完你说吧，走道吧 啊。 走几步就不行 啊， 那腿肚那是酸的 啊啊， 这后背疼的也厉害，那后背吧，我就来这人群里站一会儿就不行，就得回家趴着，就那样。 嗯 嗯， 完了吧，这不，挨着现在，这我一说吧，这孩子就说你别听他骗人了，没有那事儿。我说不骗人，我这徐主任我都听了一春到现在， 啊， 我听这些我老听这个半导体情况好热了，我那老头儿没了，这么自个儿，我多寂寞呀。 啊啊！ 我那跟儿女两块堆儿 啊， 完了完我就那什么，我就说我说呀，这下来了 啊， 完我还没有钱 啊， 完我都是这张了那张了呀，这孩子就不让我买 啊， 不让不行，我说真的把我身上的病去去， 嗯嗯， 领回来了，第2天、第3天我开吃的， 嗯， 吃吧，哎，别说，就腿肚子走道就不酸了。 嗯， 啊，我那腰吧，到现在也疼啊，这腰也不见不疼了。 啊，腰也开始好点了。嗯， 哎，也好了。 嗯，睡觉也好了。 但是吧，这后背吧还有点疼。完我吧，这不领来了，完了那什么嘛，我都要听着讲。 啊， 我说我这个大儿子，没到50，他就得心梗了。我说你，我就劝他。 嗯， 我说你呀、啊。他有儿子，俺的老五也有计划。 嗯嗯， 我说你买一个，你把你的病治好。你说你像你爸那说没都没，你说叫我怎么活呀？ 嗯嗯， 他就不信，哎，他就喝，你说喝酒不行不？这个呀，叫他喝酒忌酒 啊， 忌呀，他就不干。 这个病，他能用啊？用下来效果也不错呀。 你说我吃的少不？有点少，我说我这病太多。 少是少了点了，因为您这个年纪呀、啊，还有您这个。静脉曲张啊，后背疼啊，啊，这些个病啊，都是个慢性病，是不是？特别是心衰、 啊， 心衰是一个最严重的病。您看，您现在吃了以后、 哎， 人的精神状态，您现在跟我讲话的这个状态都不像是心衰。您要是说， 哎、这那心里足了，是 是不是？ 这脑瓜子上的我左边吧，还一块疼呢，疼两三个月了，哎，三四个月了吧，哎，吃完这个也见轻，也不疼了。 也见轻了、 啊、好， 嗯， 再有吧，我就是血压，我高压吧140 啊， 低压吧到不了100，到不了70 啊， 就差压 差 浮动这么高，我天天量啊， 啊， 完我对我心跳吧 啊， 是得着心衰就心跳的快呀 啊， 完了就吃那叫贝塔乐克 啊，贝塔乐克 天天就是、 嗯、 啊，早晨半天认真我也不敢扔， 嗯嗯，这个不要扔，不要扔。 啊， 慢慢慢慢来，让他缓过来啊！ 啊，早上半天，下午半天， 嗯， 这完了有时候吧，走走道儿干啥的，着点急了， 嗯， 哎，还有点心情要疼死，完我还得含点药， 嗯， 就这样，现在， 不着急， 毛病没了。 您用的时间比较短， 这再吃几天啊？我爱做梦，什么酒做梦，哎，不睡不好觉，这都过来了，你知道吗？ 都过来了， 都好了啊。 那你就跟你们家。俩小子说，你说这个倒是没骗人、 是真的、 嗯、 啊，我都说呢，我早先我说我、嗯、我有个，你看我这样吧，我有个小重孙女了， 嗯， 来我大儿子呢，他妈他爸爸来沈阳上班，把他奶奶带着、 啊、 我成天挂看他的，走走走，就是早先没吃那膏的时候吧， 啊， 走几步就得站着歇一会儿，这应该不用了 啊，这会儿不用了， 这都那什么、啊，这都一点儿不用了，哎， 这 上上去走道，我说你看我见效没？完他说他也知道。 我跟您说一句话，今年是最后一次。 我听到了。 你听到了啊？ 我天天听你讲。 你们家呢有这个心脏病的这个遗传，我个人建议用一用。 嗯。 还有呢，你们家孩子烟酒，为了自己能多活一点，为了自己家庭的幸福，为了上头还有一个白发老母，这个烟和酒一定要戒了。 对。 啊。行了，那 没你讲的好，行了 ，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听见您的病好多了，我就高兴啊。 对， 行了， 别听的， 咱们不多说了，就说这儿 啊。多保重啊！ 哎，好好，谢谢， 谢谢啊。 哎，好，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您好。 哎，你好，请说啊。 我现在是走不了了。 为什么呀？ 我这好像是肝不好是怎么着，那走到后边好像老拽着似的。 啊。 我这腿特别沉。 腿特别沉，嗯。 嗯， 那您说说您身上都有哪些个病啊？怎么就走不了道呢？ 我原来吧是颈椎不好，和腰椎也不行。 嗯， 颈椎呢做了手术了。 嗯， 它是，挨着那个什么管了吧？ 椎管狭窄呀。啊。 嗯，做了手术以后吧，以前一开始啊是踮脚，现在是越来越走不好。 嗯。 我现在只能是让老头搀着， 嗯， 一边还得按那拿着这拐杖， 嗯， 走得很慢很慢的 啊，走得很慢，嗯， 哎，我眼睛也不好 啊，眼睛也不好， 眼睛、 嗯、 哎，那个 手指上吧，在指甲盖上全是竖纹。 妈，全是竖纹。 我这眼睛里的好像老有痴麻糊似的。就水唧唧的。看不清。但是视力还行。 视力还行。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79了。 哦，79了，视力还行。大伙儿都得羡慕你。 我晚上睡觉睡不好。有时候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偶尔的能一次睡得好。我就想让您，我问问您，我这要吃那个能不能行啊？ 能行啊，怎么不行啊？ 能行哈。 对呀，能行啊。您要知道啊，咱这个人呐，在小的时候，咱们这些个人基本上咱都不得病，您说对不对啊？ 对。 啊，咱小的时候得病吗？哪来这么多病啊？ 我就是七十几以后才有这毛病的。 啊，有这毛病。 以前都挺壮实。 其实呢，我跟您说一个事儿，您立马就明白。我之前呢，跟我公爹一直在探讨这个大补元阳治法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桂英啊，这个元阳乃人之根本也，叫根绝则静夜枯。他就是把这个人把它比喻成一棵花儿，一根草。他说你看这个花也好，草也好，树也好，你打着根上你不给它浇水，你不给它施肥， 我这就好像头重脚轻似的那样， 就是枯萎了。那治病也是一样。咱到老了，老了以后咱身上的病多了，对不对？ 对， 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好端端的这脚又走不了道了啊。 对， 是不是？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人体的营养缺乏了。而这个营养是什么呢？就是父母之精化成的元阳。这个元阳之气就是咱人的这个营养，这个根儿。因为在我们中医上讲，元阳之气镇守着人的阴阳，不管你这个人怕冷还是怕热，包括咱的气血、经络、五脏六腑，一身之气，你元阳充足了，阴阳就回归到平衡，气血呢，它就有序的运行，那我们身体当中得病的一些因素，就是毒啊、瘀啊、虚啊，这些个东西它就能够通过人的自身的它的自愈力跟免疫力就把它代谢出去了，这人病就好了。所以大补元阳的治法不单是从根子上，而且让这个治病呢它就变得简单了，口感也好啊，您可以用啊。所以您看您现在这个情况，您说您这会儿您跟我讲啊，走路太慢了，那之前我们有些这个老同志都中风了，都下不来床了。这个大补元阳之后， 基本上也下不来床。 是啊，我们那些老同志 将就着 下来了。他用了大补元阳的治法以后，他下床了，他能出去溜溜弯了，对不对？ 那您说我就吃这个元阳补膏就行？ 可以了，而且效果非常好。您今年呢也是赶上。啊，您再晚点跟我说，没了，那我也没啥给你了，对不对？ 是，我一直听您的节目，前面说是有，我都没敢要，因为我知道的晚了，所以我是后来听说您这儿又有，我也赶紧登了记了，就， 登了记了，赶紧的拿着就开始吃起来， 行，谢谢您。 反正平时有啥不明白的，您就跟我的助理跟他们联系问就成啊。 好嘞，谢谢您。 好 了， 那我等您的好消息了啊。 好，谢谢您。 好， 谢谢您。 不用谢，不用谢，您能遛弯了就告诉我一声啊。 好嘞， 好，再见。 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习主任你好。 哎你好。 啊啊，我那把那药啊都送来了。我想我这病情我先问问你看怎么用法。 把您的这个病情先说给我听听。 对对。 啊 啊，我胃目前呢最重要的病就是这胃病。他头下的时候我去检查是红斑性渗出性胃炎，食管裂孔疝。 啊， 老烧心呢，烧的厉害。 嗯嗯 嗯。 嗯。 这烧的吧就越哈药还越严重。 嗯嗯。 嗯。第二是腰病。 嗯。 我检查是腰椎管狭窄骨质增生。 嗯。 不能走路。嗯，就开叉走路。不走路能直下腰，一走路脸就歪一些。 嗯嗯 嗯，完事那个腿啥的，那个比那个天气预报都准呢。那一变天呢，也算凉啊，那腿不能干，是冒风啊。 嗯 嗯, 嗯， 第三个是记忆力严重减退， 哦、 就这边放下东西，脸上就忘。 嗯嗯 嗯，第四个尿急尿频控制不住。 哦哦， 嗯，就是想信号给信号了。马上往厕所走，就不敢看。 啊啊！今年多大年纪啊？ 啊，今年我虚岁七十四。 虚岁七十四了啊！听听这个状态还不错，说话的声音啊，中气还挺足的啊。 还有易睡难，睡后易醒。 嗯嗯嗯。问题挺多的。 我检测的时候，他这我说我双侧有结节，肝有囊肿。 嗯嗯。 啊， 您现在这个病症呢？刚才我听了一下。您讲到的这些个病症啊，食管有裂孔，其实这个是在胃病的基础上会出现这个症状，它是提升人的元阳之气 啊。 你这个病啊，如果说治的话是比较麻烦了啊，动脉硬化啊，这个心脏啊，胃部、食管 啊， 骨关节， 一吃甜食就烧心血， 对呀，骨关节这些问题，你这么多，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整体的来讲，人的身体出现了无序的状态，啊，心肝脾肺肾呢都不好好的工作了。所以您现在这个病，如果您选择大补元阳的治法，那是最好的。 啊， 走了一个中医治病的捷径。我可爱听你讲 过，天天听。 啊，天天听是吧？ 啊，我听你一说话，我可爱听了。 是吗？你现在吃起来以后，你逐渐的感觉是不是胃不烧了，慢慢慢慢的食道也开始改善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病症它逐渐的开始慢慢好的。 这药吃老了，这习主任你讲的特好了，我没说最后赌一把吧，看姐姐能糊弄我不。我跟你都失去信心了都。 我没法糊弄你。 谢谢习主任。啊，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就按照这个说明书 我这一次得吃多少？ 哎，那个姜红茶，您把它那个先泡开了，泡开了以后呢，用一勺，啊。 这个食管裂孔疝，它这不让我吃辣东西，这个没事吧？ 这个不辣，它不是辣椒，但是它里边有姜 啊。 但是这个姜，它能针对你的身体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 啊，它不让，它不怕它就行。 没事儿，没事儿，这个没问题啊。 嗯嗯，以后可以加呀。 你随时可以联系，以后再谈到这个加。 哎，谢谢主任啊。 哎，不用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哎，再见。哎， 好，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呐。 哎，我是徐桂英，你好，请讲。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啊， 太好了，太好了。 啊，您有什么问题？ 徐主任呐。 啊，您说。 我跟你说，我是空巢老人。 哦。 我还是盲人，腿呢肢体三级残疾。 啊。 我终身残疾，你说咋整？我给你介绍我的病情吧，徐主任。 好，您说说您哪儿， 啊， 哪些地方不舒服，都有哪些病？ 哎呀，我十多种病啊，挑主要说吧，徐主任。 嗯，您说。 我今年79岁，空巢老人。 嗯， 我脑子是12年得的腔梗，血管里有点状。 嗯， 嗯， 完了这个嗯，我还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 嗯， 左耳朵穿孔，右耳中耳炎，鼻子是干燥性鼻炎， 嗯 嗯，我口腔就干脆就可干了， 嗯， 完了这脖颈吧是甲状腺肿瘤在四六三做的手术，2015年1月12号， 嗯 嗯嗯，完了还有个那叫怎么说的梗动脉还有斑块， 嗯嗯 嗯，我胃肠还跑，胃胀胃痛，痛还差，主要是胀， 嗯， 成年到胃不排屁，完我眼睛呢青光眼白内障， 嗯， 高度近视，光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 嗯， 因为高度近视眼球还拉长36-32， 嗯嗯， 这是头部了， 嗯， 完了再冠心病，冠状动脉狭窄， 嗯 嗯, 嗯，2.5/3三焦面反流关闭不全， 嗯， 气波还倒置，严重性缺血， 嗯嗯， 心律不齐，心律失常， 嗯嗯， 左心室肥大，还有脂肪肝， 嗯嗯， 这种人说你看我咋整，是不是都全了，还没说完呢， 嗯， 咋整啊，你说我还有风湿骨病， 嗯， 腿都变形，小腿都萎缩，有一家左右长吧， 嗯， 我现在这手都肿着呢，就搁大拇指这指根的根里都全肿着，嗯，不敢干活都， 嗯， 我还一个人生活，嗯 嗯， 能听见，我看 血压高吗？ 就高血压呀， 啊，有多高啊， 高血压啊， 多高啊， 多高，现在已经降压，要维持就是156吧， 嗯嗯， 低压是7/10，他俩压差反挺大的， 嗯， 完了尿还有病，肾脏还有病， 嗯， 肾脏是尿路感染，潜血加厚，蛋白都有， 嗯嗯，血糖怎么样， 血糖我前些日子刚杀冷了检查的三次， 嗯， 头一次是7.2，第二次是7.5，第三次7.3， 嗯， 餐后的第一次检查的4.2， 嗯， 第二次检查就下来了，连接近点就是5.0了，完第三次我这瞎摸也去不了，还过马路挺远门带着，我也就没检查了， 嗯嗯， 就是这个情况， 嗯 嗯，徐主任，我主要问问我，就我这眼睛和冠心病相当厉害的 啊，您刚才所有的病症当中。 嗯， 你跟我讲的一个眼病，一个心脏病比较重，啊，您讲的意思呢，就是说想把这两个问题重点要解决一下。其实您其他的病也都很重，这一些个病在你的身上不下10个以上的这个病，那么病是很多的，在西医那儿呢，它可以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在中医这里，我们说常规的治疗方法。就是通过中药啊，号脉辨证给药，这个同样能够把它调理好，有的能调理好，眼病这个是没有办法了，这个我肯定的告诉你啊。 嗯，好。 如果没有黄斑变性和重度的视神经萎缩，那你的视力在现有的基础上可能能提高，但是有了黄斑变性，这个就很难说了，我这个没有办法保证你能提高视力表上一行啊两行，这个我没法保证啊，这是实话实说。 对， 其他的病症你呢要想见效，那么就是大补元阳的治法。 我送来了，你给我得着了，嗯。 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别看你的病是乱七八糟的，自己说都说漏了，但是这些病为什么都在你身上，没有在别人身上那么多呢？这就说明您现在元阳之气不足了。年纪大了以后，元阳之气它越来越少。人的元阳之气不足了，身上就会产生什么呢？虚、瘀，形成堵，形成不畅通。人呢，他脏腑啊、经络、气血，他都开始乱了。没那么正常的工作了，那么作用是什么呢？把您的心肝脾肺肾气血经络都给它通一下， 嗯嗯 啊，您现在拿到以后您就开始吃，那您怎么吃呢？早上在7到9点的时候您吃一次， 嗯 啊，然后呢晚上在这个5点到7点的时候啊， 嗯， 吃一次，用药引子冲服， 嗯， 这就可以了，就在你的身上开始有一些症状表现出来啊，我告诉你，今年您能拿着，您特别幸运，您身上的病能好不老少呢， 太好了， 我告诉你，错过了今年，明年我没有这个